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秋分，可能对于北方人来讲，这种秋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南方的气候来说，其实从今天开始才算是真正进入到了秋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我们在秋分也有了一个新的节日，叫做中国农民丰收节。您知道吗？2021年已经是第四个丰收节了。这个季节，你会想到什么？秋高气爽，会想到凉风细雨，据说这两天还会有小雨，会想到五谷丰登，可能也会有一些寂寥的思念。有很多风景，也有很多的情绪。但不管怎样，我们希望大家的心情都能像秋分的晚上那样的月亮一样的明亮。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这个秋天让你最欢喜的收获是什么？今天的暖场歌，我们有请王菲，让你感受浓浓秋天的风味。 我抱星月在这天长地和，梦借如火，牵手歌，如果过悄地堂，眼起暖心窝，心窝。 心心相随多珍重。 骤人间银行，多少朝朝暮暮万千里，若成长风挂帆吹，若成长 动人的一首歌，对吧？来自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王菲带来的《弯》。这是在刚刚过去的21号晚上，大湾区中秋晚会主题歌。晚会当中，王菲身着一袭白色的长裙，短发造型很干练，声音还是那样的很空灵。很久没有听她再唱这种粤语歌了，风采依旧啊。弯生明月，在这人间银河，多少心心相聚多珍重。那映照着今天的秋分，我们来对上一句好不好？秋风渐凉，在这烟火人间，多少依依相守多暖心。我们祝愿大家在秋分这个节气里都能够收获专属于自己的暖心时刻，好吗？可以下载听听 FM，找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你的故事我的歌，会遇见你。这个秋天让你最欢喜的收获是什么？ 纸上火饼非纸人，霜的天气要清明，当归飘香才来，天色色碧翠淡碧玉，秋头悬烛影，看深岸上雨柔动，相会满宫中，月饼红过和天关，哈哈，今晚谁将黛玉入赠仙娥，秋上酒随和。 嘿，等等， 看烟花万朵，霁月深，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西风三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这一首秋分来自音雀诗听和坤玉。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长沙，有一位大概十几岁的女孩，连续两年每天要喝两杯，而且不运动，然后她的体重大概从100斤左右一下飙升到了160。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患有肥胖症、高尿酸血症，包括高血脂等等多种疾病。所以有部分奶茶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是有较多的那种反式脂肪酸的，长期饮用也真的是会损害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好像记得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位20岁的女孩也是因为每天喝奶茶，导致了有一种是什么中毒，是糖尿病当中的一种酸中毒昏迷，直接被送进了 ICU。 奶茶好喝，很多人讲奶茶给自己带来了快乐，其实也会带给你很多无形的伤害。所以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各位别喝太多好吗？尤其别把奶茶也介绍给自己的孩子好吧。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秋天里让你最欢喜的收获是什么。除了奶茶，其实尝一尝各式美味的面包也未尝不可。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林依晨，面包的滋味。 回头想起一切都还像昨天，我还天天对你生气，板着脸始终才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头衔，越看就越深眼，我们之间舒服的像星期天。 包的滋味，大部分歌词都是由林依晨执笔完成的，很好的诠释出他梦想当中简单的那种就很幸福的爱情的态度。我们好像走进了他心中的 那一块甜蜜的花园，他在当中给我们烘焙出了面包的滋味。我们也借着这首歌邀请大家一起踏入秋分幸福的序曲当中，感受温暖的感觉。哥大爷说，去了一趟怀柔雁栖岛，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开会地点。北京五号线期待着明年的疫情能够消散。向着阳光说，金秋最动人心弦的还是那累累的果实，有苹果，有橘子，有柿子，有葡萄，有柚子。秋天的水果真的是多种多样，而且每一种都会有它独特的味道。Mr. 梁说，这个秋天最让自己欢喜的收获是沉甸甸的一份希望。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说着爱情的不一样、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的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 这首好听的秋天的童话来自歌手张杰，很温馨很浪漫，对吗？在这首歌里你会觉得自己在音乐当中可以跟着张杰的音乐完全放松下来，就像是一个已经沉浸在了实现收获的幸福里那个无忧无虑的大孩子一样。 让我看得见， 我们借助这首歌曲也祝愿每一位在秋天当中都能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欢喜的收获，都能够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中场前的这一支来自陈慧琳，春夏秋冬，一会儿跟你来讲故事。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即使大梦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满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夏，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春夏秋冬，事实上唱的是顺序，是秋冬春夏，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发行的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国荣就是生于56年的九月，那个初秋，离开在2003年的盛春。如果说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听起来是那种干净优雅的，那么耳边陈慧琳的这一版，就像是唱诗般一样的平静又温暖，每一句话都是在唱着我们的人生。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里感受到那种向着阳光的坦荡。与温度，一会儿见。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 Que ya le dio a mi vida. No vaya a ser que te quiera y te vuelvas a ir. No vaya a ser que me enamore aún más de ti. No vaya a ser que me equivoque y te vuelva a perder. No vaya a ser que me caiga otra vez. verte, no verte en otra piel, vacío en el papel, mi rabia y mi sed. Espero no llevar la cruz de perdonar a quien no me hace bien y juega a marear. El tiempo no borra ni esconde tanta despedida, no busques más salida. No vaya a ser que te quiera y te vuelvas a ir, no vaya a ser que me enamore aún más de ti, no vaya a ser que me equivoque y te vuelva a perder, no vaya a ser que me caiga otra vez. No vaya a ser que te quiera y te vuelvas a ir, no vaya a ser que me enamore aún más de ti, no vaya a ser que me equivoque y te vuelva a perder, no vaya a ser que me caiga otra 样一首很好听的西班牙的歌曲吧，歌名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不会是，或者说不会那样，其实是一首深情的情歌，讲述的是什么呢？是说爱情没有规则可循，但是人们却无可避免地深陷其中的故事。秋天适合各种情绪的发生，适合思念，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歌曲也会给你带来愉快的一种听歌感受，感受到一种暖心的氛围。就像在我们的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发来各种讯息的朋友嘟嘟，今年这个秋天最让自己欣喜的收获，他说是一堆叶先生的书，他说的叶先生是叶嘉莹，特别好。嘟嘟，我觉得你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想起读书这件事情，想起让书陪伴你美好的时光，真的是一件其乐无边的事儿。我看到了你已经集齐了叶嘉莹先生的好多的，有唐五代名家词选、北宋名家词、南宋名家词选奖、唐宋词十七奖，包括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怎么讲，难怪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从古时候走来的女子，内心特别的美好，原来是诗词读多了的原因。你说起了叶先生，我想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对叶先生印象深刻。我记得诗人席慕容曾经说过，说叶嘉莹就是诗魂，然后作家白先勇也说过叶嘉莹先生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他说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常常逃课去听叶先生的课。很多人都知道叶先生是有着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的身份，他曾经受聘于台湾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价这个人，真的我觉得可能很难很难用一些头衔去概括叶先生非常跌宕的人生。叶先生就是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而且我印象很深，他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叶先生曾经写下了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一句悲痛的诗句，叫“静夜狂风汉大城，悲家哀角不堪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这句话。后来呢，是他迁居了加拿大，然后受聘加拿大的一所大学终身教授。在1978年的时候， 听说中国恢复了高考，那个时候已经在加拿大教书很多年的叶先生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一年之后，他被安排先去北大教学，后来又去了南开。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然后到大概是2013年还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因为年纪的原因不能够再这样越洋奔波了，所以决定正式回国定居南开。这是一个一生都在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教学的老师，我觉得因为他让很多的古典诗词在当代有了再生的一种感觉。而且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前总理温家宝也向他发去了贺信，赞美了他心灵的纯净，志向的高尚，赞美了他的诗作给人以无限的力量。谢谢叶先生把他真实又审美的一生教育给了我们。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 我也觉得每天定好闹钟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真的是很体贴，就像五号线，又是一年枫叶红，去年枫叶依然挺立，依然在成长壮大。我终于明白枫叶之所以这样红，是因为每一片叶子都带着希望，带着期盼，火红一片给人们带来温暖的感觉，也期待着那些山区孩子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谢谢你，五号线，谢谢你一直记得我们节目和大家的一份美好的约定。我们节目在今年会成立一支爱心小分队，帮助他们组建一支打击乐队。截止到七月份，我们的募捐总额是11871元。我们在今年将会把我们募捐到的这一批乐器真的去到山区，带着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的乐器，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向音乐来一个大大的拥抱。也希望大家记得在我们每期节目播出的时间，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您会遇见你当中，那么我们的听听就会给我们以每一次的奖励，我们所有的奖励金额都将用于组建这支爱心小分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就正如刚才郁可唯这首歌唱到的一样，特别暖心。我觉得在这个秋天当中，我们要在这样的音乐里面继续暖下去了。很多人唱秋天的思念是孤单的，是寂寥的，但是我觉得萧煌奇不一样，有回忆，有期待。 每到了秋天总是叫人想念曾经你我那段最美的画面，牵着你的手我们一起走过幸福快乐的每一天，还记得星空下的那个深夜，我们坐在海边听着音乐，你说你最爱这种自然的感觉，在这沙滩上的两人世界，而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心愿全部放在我心里面徘徊，你的香水你的照片你的一切还一直收藏在我身边，我的思念你还没听见，说爱你以后没变，故事才刚开始结局还没上演你就对我说再见，我的思念你还没听见，请不要说抱歉，只想要问问你如果能再爱一遍你会怎样选择，是秋天，亲爱的你现在你过得好吗，爱你有没有多一点点，孤单的我一个人在咖啡店，想想你就坐在我对面，你说话的表情依然是那么的甜，我怎样才能把你忘却，而我的回忆我的思念我的世界全部都是你和我的昨天，我的喜悦我的快乐我的一切还在等你来帮我实现，我的思念说爱你我没变，故事才刚开始结局还没上演你就对我说再见，我的思念你还没听见，请不要说抱歉，只想要问问选择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回到过去。 受简单的生活，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样寂寞，我想你会难过。 每到了秋天，很多人说会让人很想念，这首歌叫《秋天的思念》。我想起史铁生写过的同样的五个字，也叫《秋天的思念》，只不过他是写他的母亲喜欢花，说北海的那片花总是让他的母亲特别向往，可是自从他瘫痪了之后，为了照顾情绪很失控的他，母亲便没有再提那些让他烦躁的花，直到去世。所以在他的心中其实是有无尽的那种悔恨和思念的，可是看到那些母亲喜欢的花，他反而释然了。他曾经说，又是在一个秋天，妹妹推他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淡雅，白色的高洁，啊，应该还有一种紫红色吧，是说它很热烈，在秋风中它们都开得很烂漫。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而妹妹也很懂得，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着。人生总会有遗憾，而可能就像刚才我说到的秋天的思念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今天给我们发来了如此多的有关于在这个秋天里各位的收获，挺动人的。风吹麦浪说，这是我这个秋天收获的秋天的景色，很美。这个秋天我相信大家的手机相册里面都多了不少关于北京特别透亮的那种照片，很让人心动。Jerry 说，在这个秋天最让他欢喜的收获是，只要有时间一定会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他觉得没有一首歌是不好听的，太暖了。8336也说，这个秋天让他最欢喜的收获是聆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想在前两天我们中秋之夜给大家奉上的月光音乐会也一定是感动到了很多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也因为那场音乐会，也因为我们之前向大家不断推出的 Listen to One， 换回了很多听广播时的记忆，也换回了更多他们呼朋引伴来的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支持。1840说，这个秋天他收获了剧本杀的快乐之旅。没错，这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发起的一个小小的采摘小行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向着阳光，秋分时节，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丹桂飘香，蟹肥橘黄。是，我之前还看到了谁在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专属聊天室里发来了一盆特别大特别肥美的啊，说句心里话，看到了这个就想起了秋天，想起了美味。好了，这就是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最后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名字叫做 Older， 我们一起送给这一季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好吗？就像叶琳说的那样，这一季愿大家共同收获健康和安宁。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I'm not prepared for the future. So many things that I just don't know. I cut my hair, bought a new shirt, new pair of shoes, and it's time to go. I finally found an apartment. Signed a lease on a car this month. I can't go back to the start now. Time doesn't slow down.